客电话4006096260。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益，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但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戏约不练，终于拿下侯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容易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未虚，不论八卦。偏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北京的曲艺名家为您带来的作品啊。我们这两天听老先生的作品呢，听得比较多，下面呢我们请您听一段年轻的相声演员董建春、李丁二位为您表演的三伏酷暑天。夏天气温高，天气热，得想法啊消消暑。我们听听董建春、李丁怎么说。 您看现在啊，什么热门？ 什么热门？ 奥运会刚过，这最热门。 对对对，这国际赛事 啊。奥运会的英文啊，我觉得啊，有必要先跟大伙儿普及一下。 这估计大伙儿也都知道。 有可能有不知道的呀。 那你说说吧。 奥运会的英文啊，叫做 Olympics。这个英文啊，有点生涩。 建春，别说，就你不知道吧？这个啊，奥运会英文叫什么？ 你耳朵不好使是吧？ 我真希望是我耳朵不好使了。 不是， 你确定你嘴没问题吗？ 一句英文啊， 不是您这英文怎么都黏了古拽的呢？都 什么叫黏了古拽的？这哪黏了？ 您嘴里都勾芡了，都还不黏呢？ 什么词儿啊？ 就淀粉成精了你？ 不是你这个，我说这个 奥林那个 games， 我他不怪我 啊， 因为什么呢？ 什么呀？ 因为就是最近这个天气呀，他这个我这个舌头有点反潮。 你舌头反潮，你回家你把舌头瞪出来，你晾干了你再回来说来呀你。 行， 反潮你跟这说什么呀？ 那咱不说这事儿了。 就你说奥运会干嘛？ 说了，说咱俩。 你就应该上来说咱俩。 对，我们两个演员呢，上台首先要您夸给我们好一下。 怎么又来了？怎么？ 为的是让大伙 儿。再说你就别说英文了，就我们听不懂啊，什么玩意儿你说的？ 你夸给我们好啊。 Introduce myself。 对呀。做一个自我介绍吗？ 还介绍呢？ 为什么做自我介绍？因为大伙儿对我的表演风格不是特别的熟悉。 我觉得已经挺熟悉的了，就您这黏了咕拽这风格啊。 所以我觉得呀， 怎么着？ 要再加深一下印象，说一下我的名字。 你怎么臭不要脸呢？你建春，你一上台话都说不清楚，你还得说你自己名字才 那这样，我先说你名字，这行吧？ 这行吧， 哎， 这可以。 先说你啊， 先说我的名字。 这位啊，是我的搭档， 是我， 他叫李丁。 李丁是我， 他的英文名字叫做…… 我没有英文名字。好，我有英文名字，你说了我们也听不懂。 老不让我 别说英文名字， 不让我说，那我说中文 啊。 我的搭档李丁， 李丁是 我， 我 叫董建春， 董建春是他啊。 哎，您各位啊，听我这个名字就好。 好什么呀？ 建春，建春呢？顾名思义嘛。您看见我，您就看见春天了。 哎呦，春天够廉价的。 我春天呢，我。 这是我见过春天被黑的最惨的一次了。 我就是春天。 您让大伙儿看，这模样，这都快立秋了，这还春天呢，站着。 你这人什么意思？ 我什么意思？ 你那意思好像春天和秋天这俩季节都特别廉价是吗？ 我没有瞧不起这两个季节呀、啊。 不过 我说你特别廉价，我没说他们廉价。 针对我，不过啊、嗯，春天和秋天确实跟另外两个季节比不了， 是吗？ 有句老话说得好吗？ 怎么说的？ 冬尿三九，夏尿三伏。 什么？ 夏尿三伏这东西、啊。 好，你别说，你先别说了，我恶心了，到底这。什么叫冬尿三九，夏尿三伏？你真给我吓尿了，建春。 老话 什么意思？老话什么意思啊？哦，你这老话就是说，就这俩季节，我们能上厕所是吗？别急，我们都得憋着是吧？ 是啊，啊，那怎么说呀？ 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啊。 对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不是冬练三九，冬练三九， 冬练三九。 那一个字来，一个字，啊、一个字，冬 冬 冬 冬 冬 冬 冬冬天就温它。你这别说英文，别说英文。说不清楚呢，你这嘴太潮了，都秋天了，这怎么还这么潮呢？你 不是这不那夏天那潮劲没过， 你没有过的、啊、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啊。对，就说这两个季节啊，这个反差比较大 啊，对对 对， 对 不对？那么这个我呢，就喜欢刚才说的夏天那种潮潮乎乎的季节， 是吧？这一年有四季呢， 移动和联通嘛， 什么 这个 什么 特别的 什么什么什么， 一年有四季，移动和联通啊。 一年有四季， 对呀、啊， 春夏与秋冬，它一年有四季，移动和联通还。 四季呀、啊？ 哪个四季呀、啊？ 手机、 啊？什么手机四季啊？没有电信什么事吗？ 啊，电信都出来了。 电信不开修呢。 不是你等会儿，你别老卖萌行不行？ 不是我卖萌，你脑子不清楚呢，到底。 一年有四季什么呀？ 春夏与秋冬。 那你最喜欢哪个季节呀、 啊？我呀， 啊， 我最喜欢春天。 啊，你喜欢我呀？ 什么叫喜欢你呀、啊？什么？ 你我见春，我春天。 不是，就吓着我了，你倒、啊。春天，春季 啊，你喜欢 春季？ 为什么呢？ 春天，因为春天是充满希望的季节，春天是恋爱的季节，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我真能装， 为什么呀？ 看姑娘。 这你也别乐啊，看姑娘，这个李丁他这个心态可以理解， 就是 人之常情，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男孩都这样， 特别是啊、到了夏天 怎么着， 这个小姑娘出门上街的时候啊、都穿得特别的热辣， 显示自己的身 材呀，咱们小伙子难免多看着、 对对对对对， 有的呢、喜欢看人脸，有的呢喜欢看人腿。 看腿。 李丁，我这么问你啊，夏天有一个穿着热辣的美女从你身边 过，你是打算先看人的脸还是先看她腿？ 小瞧我了。 嗯， 我先看她眼睛，她又没看我，我再看她腿。 这就对了吗？ 咱们要点脸行吗？建川，好家伙，一对没羞没臊是吗？ 不过我劝你 你也别光看姑娘。 我没光看姑娘。 夏天其实 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元素值得大伙注意， 就是好多东西呢夏天。 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什么呢？ 跟大伙举个例子呀。 好多元素呢， 随便说一个。 夏天特别多事儿， 讲一讲啊。 好多呢， 介绍介绍。 好 说呀。 哎呦，不错， 装什么傻呀、你你就是光看姑娘。 我没看姑娘，我没 干别的。 不是，我不知道你要说什么呀你。 哦，对，那这样我给你提个醒。 你提个醒。 我提醒、 提个醒。 你看 夏天 夏天怎么着， 天气非常的炎热。 你要说的这东西啊。 对对对、我要说这东西啊，是什么呢？ 什么呀？ 就是你夏天你怕热呀。 我怕热了， 外头工作一天了、你出了一身汗， 出一身汗， 所以你回到家之后、你首先需要开 门。 不是，等会儿，等会儿，开什么门呢？ 那我也不能翻窗户进去，我回家。 不是那意思，你误会了。 怎么？ 就是夏天你不热吗？ 是热了。 你呀、希望来点凉气儿。 凉气儿。 所以这个时候你得开 冰箱门。 这就凉。冰箱的凉气儿太小了，你就希望这凉气儿再足一点，所以你得开 冰柜门。哎，我鱼呢？ 别找 鱼 吃了。你们家住冰窖里是吗？ 找上鱼了， 不是这个意思。 是就是夏天 你觉得热的你啊浑身难受 啊，难受， 怎么待着都不舒服， 不舒服， 你觉得特别堵得慌， 堵得 慌，你想释放一下，所以你需要 开塞露。 怎么连开塞露都出来了？ 不是我堵了，我得释放一下吗？我得 不是这意思，不是这意思。这么说吧， 怎么说？ 夏天 ， 你回到家， 我回到家， 你拿出一个遥控器， 拿遥控器， 嘣一下，你开这个 电视， 不是 电脑， 不是 电灯， 不是 电台， 不是 电褥子， 你们家电器够多的呀，还开电褥子？你大夏天你开电褥子是吗？ 那开什么？ 是这么解释吗？ 怎么说？ 就是你热呀，对呀，你感觉浑身不舒服， 不舒服了， 哎，特别的压抑，你想释放。放松一下这个气氛， 气氛， 所以这个时候你特别的需要开 一个玩笑。 你别老跟我开玩笑行吗？ 开一个 party， 别开 party 了。 行， 我给你提醒一个字儿， 什么？ 空， 空， 你要开空 空，空怕俺是猜不出来的。 怎么又一个山东人啊？ 太难了这个。 空调啊。空调，你开空调啊？ 空调 啊！你们家有空调吗？ 谁家有空调 啊？ 这个谁家没空调啊？ 对不对？ 都有空调。 空调 现在 这个夏天开空调啊，大伙儿就非常值得注意。 注意什么呀？ 在这个空调的房间里啊， 空调 待的时间太长了， 怎么着？ 应该适当的开窗通风， 还是得开窗户 啊？不然呢？就得得这个空调病。 哦，对身体不好。 所以夏天啊，天气一炎热啊，很多这个身体的机能啊，都容易出现问题。 是是是。 还有一点。 还有什么呀？ 夏天 啊， 晚上。天凉啊，大伙儿就喜欢出去吃点夜宵， 没错， 什么路边摊啊， 嗯， 打排档啊， 好多人都喜欢呢。 有的地方它不卫生， 哦， 而且晚上吃太多东西啊，对这身材有影响， 就变胖了。 在座的啊，肯定都吃过打排档， 对， 大多数呢， 嗯， 还不是自己愿意去的， 是吗？ 朋友邀请，非去不可， 哦， 有没这种情况？你看不少。哎，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呢， 就你有人搭理你吗，建哥？ 都搭理了， 谁搭理你了？ 大伙儿 没搭理你，尴尬吗？你电车 什么叫尴尬？ 反正我习惯了，每次都没人搭理他。 你习惯什么了？你习惯大伙儿遇到这种情况，对不对？朋友邀请，碍于面子非去不可。那么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怎么办？ 我跟李丁可以教大伙儿一个方法。看一会儿啊，下了班之后，李丁是如何谢绝我的邀请的？ 怎么还有我的事儿呢？怎么？哎呀，累了一天，终于下班了。 哎，李丁啊， 哟，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好，走吧。干嘛打我呀你？ 你不要谢绝我的邀请吗？ 我挺喜欢吃大排档的。 咱俩给大伙儿演什么呢？ 啊， 你得谢绝我的邀请。 我谢绝你的邀请，知道知道。哎呀，终于下班了。 哎，李丁啊， 哟，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不去。 怎么了？ 没钱。 我请客呀！ 我一言为定啊！ 你还能再有点出息吗？ 你还能再狠点吗？你是干嘛呀？ 你必须不能去，找个理由谢绝，赶紧走就完了。 找个理由谢绝，赶紧走。哎呦，终于下班了。 哎，李丁啊， 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不去。 为什么呀？ 你认错人了。 站住！你给我回来。什么破理由啊！ 随便找一个理由，赶紧走吧。不是， 不是李丁，我跟你有什么仇啊？你让大伙看他这德行啊！不去，哎，你认错人了，讨厌讨厌，说咱俩闹分手了似的。 我这不是分手，这都分裂了，我这都。 你这 谁这么分手啊？ 这么着 啊， 你就说你得赶紧去一个地方办一件特别紧急的事儿，明白吗？ 我明白了。哎呦，终于下班了。 哎，李丁啊， 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不行不行不行，我得赶快去北极。我养的北极熊就快冻死了。 不是你等等， 太可怜了， 你侮辱我智商了是吗？ 我养的企鹅就快冻死了。 北极有企鹅吗？ 那还是北极熊就快冻 死了。别找我这个了 啊！ 你这编个理由都不会啊？装病。装病总会吧，对吧？ 装病，我从小我就装病，装病会。 你呀，装个病，在你朋友还没有察觉、还没有露出破绽的时候，赶紧跑就完了。 赶紧走就，这明白了。哎呦，终于下班了。 哎，李丁啊， 哟，建川， 晚上吃大排档去？ 不去， 怎么了？ 那这啊，哎呦呵，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

出马 这一瞪眼你干嘛你外婆啊对方一瞪眼怎么着外婆 哎呀 好吧这俩老人爱使招人的所以说在这儿必须得说打扰我哥哥虽然不懂北京话 嗯 是吧听不明白啊但是他在这个地方我哥哥急了 啊 怎么着说话这吧不信、 啊、 你我说老日 我一等我说什么叫我说老日 山东话呀二不说二 啊 说日 哦 我是老二就是我说日 嗯 到济南那胡说不叫胡说 那说什么呀 胡萝卜 哦 说瞎话叫本窝根 嗯 走不叫走 啊 叫八定 八定 八定你研究还挺合理 哦 你坐着好好一走到那把屁股拔下来 这不废话吗 到山东的那个屁股叫定就是你走叫八定 啊 我哥哥一生气这样土语都想起来了 哦怎么说的呀 我说老日你别跑这胡萝卜你本什么窝根你还觉得你拐不错呢你八定吧你让我走 啊 我嫂在旁边呢 嗯 劝我们两句 啊 他们哥俩吵起来 就是啊 我嫂子说的话他像我哥哥 人家是两口子吗 呀我说老二咋个你大哥整直了你啥好你就吵吵闹闹走啥你你呀还我儿子不我这么一吵啊 啊 把老两口子吵醒了 哦 这老两口在屋里睡觉呢 嗯 我妈一出来说的是上海话 哦 三个四天啊三个四天啊四个地经一外后刚扶摇草扶摇脑草都开都开不对讨厌四个小子了飞子来飞子来飞子来 哇是够烦的 我爸爸一出来说的是湖北话 啊 衙门我操哎操的老子随不走 以上您听到的是史文慧王文勇二位合说的家庭方言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打电话相声老前辈胡仲仁回婉华合说 你看这个相声啊是语言的一种艺术 哎对 不过说话呀也应当注意节约 哎说话有什么节约的地方 怎么 怎么说话有节约说三句吗说一句 不是 啊 你看普通说话问题还不大 是啊 主要在打电话上你要注意节约 打电话 应当三句话最好就说三句话 嗯 应当五句话就说五句话 也对 语言越精炼越好 是了 如果你要是废话连篇呢 嗯 一方面影响别人通话 嗯 再一方面呢也浪费电力 是的呀 你看公共电话也一样 是啊 花五分钱打一次 嗯 那语言越精炼越好 哦 我经常上我们街边那个公用电话站串门去 嗯 有人打电话非常精炼 哦 喂你是老张吗我求件事情下班少堂累到趟百花大楼替我买成空袜套颜色灰颜色的钱不够你替我见啊敬你再见 哎很精炼 没用两三秒钟 是啊 另外来位打电话也是这么件事情 怎么着 说有俩钟头 你这话太夸大了俩钟头啊 你要不相信我给你学学 那你学 喂你是小张吗我想求这件事情不知道你能不能替我办到 嗯 如果你能替我办的话你就替我跑一趟否则的话我明天自己去也可以 这不废话 啊什么事啊是你这样 嗯 我打算给你两块钱求你受点累 嗯 到趟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中间路西东二厂南门对过大圆木的把口那个百货公司 好你靠百货大楼不完了吗 你如果骑自行车去的话嘛门口有存车处 嗯 每辆十二分钱照顾你车非常安全的可是看看谁的车了啊、 嗯、 要是你自己车嘛你就骑得去要是别人车最好不要借、 嗯、 可以应该看看对方什么样车子、 嗯、 如果是新车嘛借得骑也可以可是恐怕人家买的新车又不乐借别人骑对不对要是旧车最好不要借呀、啊、借旧车不太上算呐、 嗯、 上次我因为有点急事借一辆旧车结果走到半道中轴坏了修一修了花了8.5万你可多倒霉呀、啊、嗯你看谁的车了啊要是自己车就骑着去要是没车嘛你坐公汽车也可以啊坐无轨电车也可以啊看哪儿下车了如果那金红的口下车嘛那地名叫青年会又叫米市大街又叫红星电影院要在金红的口上下车之后这金红的一直往西走出了西口往南一拐弯就到了如果你往南口下车也可以嘛下车你要过马路啊要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来往车辆都是大人小孩老太太

我跟你说说， 你说呀， 知道我怎么走的吗？ 不知道。 我从北京出发，绕世界一周，最后昨天早晨刚回到北京城。 别说那么多，开始说。 我跟你说说，我出的北京 啊， 德胜门 啊，有 这地名吗？ 有。 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昌平镇，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花园、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柴沟堡、天镇、阳高县、俱乐部、周氏庄、大同、丰镇、吉宁、平地泉、十八台、桌子山、三道营、旗下营是呼和浩特、撒拉旗、西包头，穿过乌梁素海，走临河邓口、石鬼山、宁夏银川市， 有这地方。 过中宁，走甘肃、兰州、青海、西宁市、临泽、酒泉、玉门、安溪，由星星峡进新疆、哈密、巴里、昆木、累和、吉木、撒子、乌鲁木齐 啊， 打板城、吐鲁番、托克逊、库米什、燕齐、库车、温宿、泽普、于田、过昆仑山进西藏、多布拉、田泉、查木多、塔木萨吉、齐木沙子、拉萨、木的公卡、鲁马岭、进西康、泰州， 还怎么 走？从往南走巴塘、理塘、鸭绿江、康定、泸定，过大渡河、泸定桥， 怎么着？ 到雅安， 到雅安了。 奔四川成都 啊， 走简阳、资阳、资中、隆昌、荣昌、永川、江津，到重庆，进贵州，走遵义、贵阳、关索岭、盛景关，进云南昆明、开远，往东走文山、燕山、富州，进广西百色、苹果、南宁、柳州、桂林，进湖南省 是 东安、虹桥、衡阳市。 好， 往北走长沙、岳阳、湖北省武汉三镇、武胜关、孝感、信阳、雀山、驻马店，临颍到郑州， 还怎么 青阳泗水、洛阳、渑池、陕州、灵宝、潼关、华阴县、渭南、临潼、西安、耀县、甘泉、延安、绥德、游龙门、过黄河、山西黎市县、平遥、榆次、太原市、寿阳、平顶、周景京、石家庄、正定府、新乐、望都、保定、深武、姚安、河间府、清县、沧州、南皮、东广、山东、德州、吕城、济南、党家庄、吕下、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铺、曲阜、兖州府、藤县、薛城、江苏徐州、安徽蚌埠、合肥、芜湖、党都江宁、南京市、 到南京 龙潭下属、镇江、新丰、丹阳、吕城、常州、横林、石塘湾、无锡、望京、苏州、外国党政、一昆山、陆地邦、安亭、南翔、真如，到上海， 到上海了。 有松江、嘉兴、杭州、金华、江山、玉山、江西、贵溪、南昌、永丰、赣州、瑞金、进福建省的汀州，到城门、南平、福州、泉州、金门、厦门，奔汕头、惠阳、广州，过珠江、开平、阳春、雷州、海南岛，过北部湾，到越南， 这就出国了。 老街河内，泰国、曼谷、缅甸、仰光、过孟加拉湾，到印度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穿过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德黑兰、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土耳其、安卡拉，过黑海到俄罗斯、乌克兰、斯德林、格勒、莫斯科、列宁格勒、爱沙尼亚、托利维亚、波罗的海、芬兰、瑞典， 到哪儿？ 斯德哥尔摩、挪威、丹麦、德国、柏林、波兰、华沙、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匈牙利、布达佩斯、罗马尼亚、布达罗布特、保加利亚、索菲亚、希腊、阿尔巴尼亚， 到哪儿？ 南斯拉夫、亚德里亚海、 呵， 意大利罗马、瑞士法兰西、巴黎马赛、地中海是直布罗陀、葡萄牙里斯本、西班牙马德里， 是 往北国英法海峡是英伦三岛、 哪三岛？ 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冰岛，过大西洋到美洲、加拿大魁北克，有芬兰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洛杉矶、中亚美利加、危地马拉， 到哪儿？ 洪都拉斯、尼德拉瓜、巴拿马、哥伦比亚、委内瑞拉、雅尼纳、奥瓜多尔、巴拉圭、乌拉圭、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智利、圣地亚哥， 到圣地亚哥， 过麦哲伦海峡 啊， 走新西兰， 穿 过澳大利亚、苏丹、埃及、埃塞俄比亚、利比亚，绕过好望角， 到哪儿？ 奔撒哈拉，